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59集，不死之身。 救命啊，快跑，大船将溃堤了， 快跑啊。 糟了。 秋山大惊失色，手上动作略停，只此片刻之间，司藤仰天长啸，飞身入水，再露头时，数百藤条之上缠裹牵拽的竟不下百人。司藤不顾那些人的惶恐惊惧，拼死挣扎，冷冷盯住秋山，一字一顿道： 第三击呢，劈死我呀。 秋山目眦欲裂，手中符纸举了又举，终于颤抖着垂了下来。司藤哈哈大笑，藤条失力，将缠着的百十余人抛向山上高处，然后一个下潜，藤身随洪流急速游走，瞬间便消失在秋山的视线当中。身周被抛上高地的人惊怖不减，尖声惊叫着躲避暴雨，互相拖拉曳拽，只有秋山一动不动。良久，狠狠一拳砸在了山石之上，鲜血混着暴雨流下，很快就被冲刷得毫无痕迹。1935年7月，江城遭遇特大暴雨，多地洪水猛涨，大长江多处溃堤，因灾死亡 14.2 万人，汉镇五口几乎淹没，汉阳大部分地区淹没，水淹时间超过90天。本应被震杀的司藤借由这场天灾逃出生门，对秋山对道门，这都是个不祥的坏消息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有消息传来，司藤一路东进，于三地连斩三妖，当时的李正元道长连连跺足： 这妖怪凡道门在先，结仇妖界在后，一定要把自己弄到孤立无援，逆天行事吗？ 只有秋山道长知道其中的厉害，他停止了继续追踪，折身返回太和山，见到李正元道长时的第一句话就是： 我可能已经止不住死藤了。 说来奇怪，这一晚的杭市同样大雨如注。单志刚临睡前又联系了一下安曼的后事，得知他的老家亲戚已经找到了，估计这两天就会赶来杭市办理手续。总算是一桩心事了结了。单志刚想拨电话给秦放说一声，但是连打两个电话都无人应答。心事重重入睡，单志刚忽然想起了秦放这次带来的那个叫司藤的女人。 她是谁呢？秦放新结识的朋友，看秦放对她颇为维护照顾，有些不经意的细节都很顺着她的意。她查过她的来历吗？是否身家清白？不能让类似安曼的事情重演了。 迷迷糊糊入睡，忽然电话铃响，还以为是秦放的回拨，单志刚接过电话来，含糊地应了一声： 喂。 是个中年女人的声音。 请问是嘉义广告公司总经理单志刚吗？ 难不成是公司业务？单志刚清醒了些， 公司的网页上是有市场部的联系方式的，但是因为公司整体规模还不是很大，所以他跟部门经理交代过，如果是特别大的业务，可以把自己的号码提供给对方进一步的细聊。 请问您是？ 秦放，也是你们公司的合伙人吗？我打过电话，接电话的人说，秦放近两个月都不办公，不方便提供联系方式，也不知道他在哪儿，说是可以找你。 找秦放？单志刚觉得有些奇怪。 他最近确实不在行市，如果是公司业务，找我就可以了。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 奇怪了，以联系公司业务的名义拿到自己的电话，然后再辗转通过他来打听秦放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想怎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。单志刚生出几分警惕来。 您是哪位？ 电话里传来低的长音，对方突然挂断了。立线，接头电话亭。贾桂枝挂上电话，推开门出来，周万东正坐在不远处的消防栓上抽烟。看到贾桂枝出来，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怖。片刻之前，这个女人对他说： 你杀不了我的，谁都杀不了我。如果想杀我，下场会跟你的搭档一模一样。 说完了，贾桂枝解开了自己的上衣扣子，她好像完全没有男女之防。她一挥刀子，就从前头割断了胸衣的束带，腋以下垂的胸乳软塌塌弹了几下。周万东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，但贾桂枝却浑无所谓。她拿手在心口摩挲着，停在了心脏的位置，对周万东说： 你看好了，这是心脏。 说完了，贾桂枝用刀尖抵住了心脏，他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笑到后来，贾桂枝的腕上突然用劲下插，周万东先是吓了一跳，紧接着他的后背突然泛起了无数的鸡皮疙瘩。周万东看到，在贾桂枝的皮肤之下，像是有无数细条在涌动。而就在刀尖下插的刹那，迅速地结成了盾形，瞬间抵住了刀尖的侵入。贾桂枝说： 这是我自己动手，如果换了是你动手杀我，现在你已经在地下找你的搭档了，你动不了我，就没法威胁我交出九眼天珠。你想要天珠吗？可以帮我做一件事，事成之后我就把天珠给你。 严福瑞不敢说自己已经得到了沈银灯他们的全盘信任，但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总是被生硬地排斥在秘密之外了。原因在于他执拗地把瓦房的死归咎于司藤，每天都要或咬牙切齿，或呜呜咽咽地重复着： 司藤那个妖怪害死了我们瓦房，瓦房这么小，死得好惨啊。鬼道长，你们不是降妖除魔了吗？你们想想办法把他给杀了呀，哪怕要我赔上一条命呢。 每个人都会劝严福瑞，就连沈银灯都似真似假地同他说： 你想多了，说不定不是妖怪，只是人口贩子拐卖呢。就算真的是妖怪，也不一定是司藤啊。 这个时候 严福瑞通常就会涨红了脸，瞪圆了眼，声嘶力竭地大叫： 你们这些人眼睛都瞎了吗？明明就是他！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，还是真的看见了，每次这么说的时候，他觉得沈银灯的脸上都会掠过不易察觉的一抹得意之色。这样反复没几次之后，有一天沈银灯跟严福瑞说： 严道长，跟我们一起去黑背山吧，时间太紧，需要人手。 现在自己算是为司藤办事，对他言听计从吗？啊、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严福瑞可不这么觉得，因为两个都是妖怪，谈不上站在哪一边，他只是为了他自己，为了瓦房做了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就像那天司藤对他所说的那样， 这世上现在也只有我能对付得了沈银灯了，所以你不要觉得你是在帮我，你只是借用我的力量为瓦房报仇，而我也想借由你让事情更加顺畅，大家各取所需，互不相欠。 接到秦放的电话，严福瑞一刻都没耽误，披着雨披摸黑出门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出了山寨，直到离寨门远了才敢拧亮手电筒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手电光那么一晃，晃到车头没开的车灯，才知道车是停在这儿了。地上的水漫到脚脖子，严福瑞趟着水过去，到近前时也不上车，扒着车窗，雨滴子砸在水亮的黑色雨披帽檐上，噼啪噼啪的。 到时候啊，沈银灯他们会跟司藤小姐说，可能发现刺伞里巢穴了，那个洞在黑背山上，路不好走，根本不会有人潜，洞很大，像挤进的房子，曲曲绕绕的，里头有好多动物的尸骨，最里头是一个很大的洞，好多石笋石钟乳，还有一个呕得烂臭的小水坛子。鬼道长的法器都不进洞，在外洞的各个方向选好了方位排列，我听苍红道长提过一次，说是一定要定好时辰，正午的时辰，司藤小姐进洞之后法器同起，借助正午最盛的阳气施困，但这个阵仗威力持续最多三刻钟，所以沈银灯要对付你必须在三刻钟内完事。沈银灯在最里头的洞穴里是住了机关的，但是机关到底是啥子我看不出，我进洞的时候已经完成一大部分了，在这里的工匠做的都是零碎部件，到最后组装完成是个啥子东西啊，谁都不晓得。道门的人也问过，沈银灯只说是他们麻姑洞传下来的，一定可以对付司藤小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